快乐。 福遇见。 通过前任三走红的余文文在影片当中作曲并演唱了这首插曲《体面》。我们知道歌坛兴盛往往是由一张一张专辑所承载的，面对当下这样的环境呢，歌手专辑品质够好才可以在歌坛立足不败之地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袁娅维，袁娅维也有一首大火的《说散就散》，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她并没有跟风，依然是坚持自我的方向，用一张专辑呈现了一种风格的魅力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Tiara 当中这样一首《自然》。